像每天的睡，制造一生一对，像每天高歌，爱情慢慢逝，像静影孤身不可以睡，一天不恋爱便算做空虚。恋爱已热恋以外再没意思，恋爱已无法止，谁教止谁医治，像爱得一次也是羞耻，像懒得拖手都不可以，自诞生开始不可以揭止，就像血脉冲杀爱情因子，你与我谁比谁传染，让每个细胞都吸感染，一到一半无限会蔓延，即使冰天雪地也擦出火再没意思，恋爱已无法止，谁救止谁要止。像爱得一次也是羞耻，像懒得多手自诞生开始不可以决止，就像血脉冲杀爱情因子，你与我谁比谁传染，让每个细胞都吸感染，一到夜半无限会蔓延，即使冰天雪地也擦出火点，恋爱已热恋以外再没意思，恋爱已无法止，谁救止谁要止，恋爱已热恋以外再没意思，恋爱已无法止，谁救止谁要止，恋爱已热恋气候永未决止，恋爱已无法止，谁救止谁要医治。